欢迎收听《黑莲花攻略手册》，作者白羽摘雕弓，演播牧羊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第106集。对，柳福一看他半晌，没想到什么要补充的，遂点点头。还记不记得前些天我们和十娘子一道吃茶，穆瑶转向妙妙，她给我们讲了她和李准相识的过程。当时我觉得有哪里不对劲儿，却没想明白。我现在想明白了。妙妙有些不在状态，是哪里不对劲儿？她的视角有问题。穆瑶肯定道，她讲述的她和李准的相识，画面里只有李准和他的妻子，没有他的存在。他就像是庭院里的一棵草，一朵花，一只动物，旁观着他们的生活，自己却没有参与其中。他说自己是李准的朋友，可朋友又怎么会连一句话都没有呢？妙妙满脑子都是那天十娘子将手指放在唇上的画面。他告诉他，让一个人爱上自己的最终奥义是付出全部的爱。画皮妖，顾名思义，戴上画皮魅惑众生，以虚伪面目蛊惑人心。口口声声最爱李准的十娘子真的是妖，会吸食他的精气，操控他，摆布他，迷惑他的画皮妖。他的以爱换爱的理论根本就是个笑话，始终依仗的还是一张倾国倾城的美人面皮。林妙妙心里一团乱麻，沉默了许久才接道，那我们要怎么做啊？我已经在他房门外的地面上布好了七杀阵，如果他真是大妖，一出房门便会被阵困住，但是他的房间我们不好进入，还需要楚楚配合。柳福一俯下身去扶住小女孩的肩头，楚楚，柳哥哥方才说的你都记住了吗？楚楚点点头，慢慢伸出小手，露出袖子里藏的半截橙黄符纸。柳福一以血绘制的符咒可削减大妖实力，控制大妖的行动，使之头昏脑胀，以至于束手就擒，效用和道士镇鬼的桃木剑差不多。今晚十一娘哄你睡觉的时候，你找机会将这个贴在门上，不能让她发现，能做到吗？楚楚似懂非懂地望着他的脸，将符纸一点点塞回袖子，半晌扬起小脸，黑宝石般的眸子闪烁，十分认真地点了点头。嗯，好孩子。柳福一拍拍他的背，叫醒了旁边睡得鼾声如雷的乳娘。小女孩被乳娘抱在肩头，将要走到屏风背后时，她咬住唇，冲柳福一挥了挥小手。主角团也冲他挥挥手，这大概是全文最小的剧情参与者了。是不是大妖？明天就见分晓。明天夜里我们再去一次制香厂，看看没了大妖控制，制香厂还藏着什么猫腻。木生从头至尾保持沉默，像个游魂似的听完了木瑶布置，又心事重重地转身回了房间。中间穆瑶看他几次，他都避开了目光。阿生，阿生。穆瑶望着他的背影直皱眉头，想回头问妙妙，却发现妙妙早就不知道何时溜掉了，旁边只有一脸茫然的柳福一。哎，人呢？木生推门，屋里只燃着两只小小的蜡烛，堪堪照得清楚家具的轮廓。他转身闭上门，黑暗瞬间将他笼罩。他将外袍脱下来放在桌上，在黑暗中熟练地绕过柜子，撩开帐子，坐在了床上，开始卸腕上的绑带。才卸了一只，他眸光猛然一凛，如闪电般出手向身后掐去。谁？ 我 女孩夸张地发出一声尖利的长鸣，活像是被掐住脖子的公鸡。 摸到了绸缎般绵软的脖梗，他顿时松开手，空气中漂浮着熟悉的馥郁清香。林妙妙在他床上，他指尖砰地炸出了一朵火花，照亮了他的脸。那一双杏子眼里倒映出两抹光亮，一眨不眨地望着他。火花灭了，屋里又陷入黑暗，隐去了他的脸。他似乎有些着慌， 你这屋里你这屋里黑成这样，怎么不点灯啊？看得见吗你？ 他顺手在桌子上摸了一根蜡烛，砰的点燃了，端在手里，刚想把他赶下去，忽然皱起眉头，你喝酒了？酒气混杂着花香，像是花开得过于烂漫，有些甜腻的醉人。他怀里抱着个酒壶，两颊泛着红。 嗯。 林妙妙答应了一声。 酒壮怂人胆啊。 爬黑莲花的床真的是需要莫大的勇气。他现在手心还湿漉漉的，生怕木生一个抱起将他丢下床。木生果然拉住他的衣服脚，将他向外拖，语气不善。 你下去。 哎，可是你现在也不睡觉呀。 他放下酒壶，两手抱着床脚的柱子闹起来。 哎，我就坐坐嘛，别那么小气嘛。子期，子期，子期，嗯。 他一叠声地叫他的名字，喊得他百爪挠心。他压着火气，一连点了三根蜡烛，摆了一溜，把他们之间照得分毫毕现，这样才好嘛，比刚才那昏昏暗暗的气氛好多了。 哎，你喝酒吗，子期？ 我不喝呀。啊，这么早就睡觉，真无聊，没有一点夜生活。哎，对了，明天就要…… 他骤然惊醒，咬下了“跳裂隙”三个字。 就要捉妖了，今天我们多玩一会儿好不好？啊？哎呀，说话呀，子期，说话嘛！ 还真是酒壮怂人胆啊！ 木生冷眼看着他，双手抱着柱子，占足了嘴上便宜，完全没有平时察言观色那点自觉。一个女孩子家家的，大半夜跑到男人床上喝酒。刚消下的火又呼地冒了起来，拉了拉他袖口，耐着性子道， 你在我这儿干什么啊？你回你自己房间去。 我不走。 他那个步子拖得又长又不情愿，生气地瞪着他，好像木生才是侵占别人领地的那个。交涉失败，木生扯了一把领子透了透气，屋里感觉真的好热呀，他脑子快乱成一锅粥了。术法、修行、穆家、前途、姐姐，这些本来在他心里盘条理顺的事情，一见到林妙妙就全乱了，什么都来不及细想，只顾得上眼前的兵荒马乱。 你喝了多少啊？ 他拎过壶来，发现是空的，顿时火冒三丈，黑眸一沉。 你全喝了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喜欢请订阅、分享、收藏，我们下集见。